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我哋建筑二会同大家讲下日本嘅寺院，咁但系寺院咧，原来真系唔做一啲资料搜集咧，都未必知道啊！就系、是、咧，原来都有一啲唔同嘅风格嘅。我哋话我哋会讲啊，唐风嘅寺院同埋和风嘅寺院。咁呢个咧，都当然啦，喺 Stan 呢啲研究者眼中，当然可能系 A、B、C 咁简单啦。咁但系对于一般嘅人啦，就好似我， 包括我， 即系 我都唔觉得简单啊，好复杂嘅对我嚟讲都 系咪啊？即系我谂啊，原来。可以咁样区分，咁但系嗱，我哋好简单咁，顾名思义，唐风寺院就应该系中国影响啊唐代嘅风格啦。咁和风嘅好明显就系大和啊，可能系日本嘅风格多一啲啦。咁、当中咧，应该有一啲嘅历史影响到两者，慢慢有啲区分啊。咁呢个咧嗱，我哋会嚟紧两集入面咧去分开同大家讲嘅。今日咧会先讲奈良唐风寺院，亦都会讲。讲平城京呢个地方啊，平城京喺边度咧？一阵会再同大家慢慢讲嘅。咁而下一集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讲京都嘅和风寺院啦。咁又一连两集啦。咁大家吓、相信奈良、京都都系大家旅游经常会去嘅地方啦。咁大家如果下次有机会去，或者回忆翻自己啱啱去完呢啲唔同嘅寺院，究竟系唐风咧定系和风咧？咁亦都可以啊，试下揾翻自己嘅相出嚟。咁如果自己冇相唔紧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rthk.hk 咁喺我哋今集建筑二入面咧，亦都上载咗一啲嘅相片啊！咁亦都首先送俾大家嘅就系一啲奈良唐风寺院啊，有边啲咧？转头再同大家慢慢讲。不过咧，有一个问题咧，我想问一下 Stan 嘅，咁就 系 咧嗱，我哋依家讲啊奈良唐风寺院，其实咧唐代嘅一啲建筑咧，有好多其实都留翻喺依家嘅日本，即系唔系话净系个风格咧，而系真系喺嗰个年代啊，即系可能系唐代啊嘅时间，或者系日本嘅奈良时期啊，或者飞鸟时期等等，流传到落嚟依家。嘅一啲木構建築，其實日本都唔少喎。嗱，我睇翻啲資料咧，喺日本飛鳥時期嘅一啲遺物入面咧，前後嗰40年間咧，依家留喺日本嘅都仲有6座嘅遺址啦。咁而係啦，咁而喺相當於唐代嘅前半期，即係奈良時期咧，咁喺嗰70年間咧，保留嘅遺構咧就有19座，呢、這個數字亦都相當唔錯喎。因為我諗，如果講翻依家中國境內，我諗亦都冇咁多呢一种即系由咁耐之前遗留落嚟嘅古建筑啦， 最起码冇个密集先啦。 嗯， 系啦，嗱，我相信总系会有啲原因会导致啊，点解喺日本入面可以留得低咁多嘅咧？ 同埋点解喺奈良咧？ 嗱，首先咧又要讲翻之前咧有提过噶嘛吓，远少少啦吓，神社建筑有所谓式年千宫，咁呢个喺日本本身已经发展咗成为一种制度咧，可以话，咁佢哋会去不断咁重复。去再重建翻每隔一段時間啊，重建翻嗰啲咁嘅神社，咁已經係成立咗一啲專門嘅人啦，甚至乎官方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機構嘅嚇，去重建翻，尤其係用木構啦，咁呢個已經係對於佢去傳承翻一啲木構嘅工藝咧，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啦。咁但係如果撇開神道教嗰種釋蓮千宮，咁喺佛寺 譬如而家我哋將會講到嘅，主要係奈良時代啦，奈良呢個地方添啦，咁有好多唐風嘅寺院。咁嗰陣時嘅好多寺院咧，其實都同政治係有一定嘅關係嘅。咁一定係受到官方佢承認啦，或者係佢所重視啦。咁呢個有好有唔好嘅，同政治呢個扯上關係嘅佛寺，咁前都有提過啦。譬如平清盛嚇，佢會燒咗啲佛寺嘛，正正喺奈良咧就真係有咁嘅情況，係俾佢燒咗嘅，有啲佛寺。咁但係咧，當呢啲咁嘅佛寺，如果即係真係遇到呢啲咁嘅災難之後咧，如果佢本身係有一個好深厚嘅傳統，或者係一個地位，或者喺佛法上面佢真係嗰個宗教地位夠高嘅話，佢係一定會再重建翻嘅。咁呢個喺唔單止奈良，其實全個日本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啊。之前又係提過嘅比叡山啊、延暦寺都係俾織田信長一把火燒曬。但是一樣是會重建翻嘅，咁我相信日本佢可以保存到更加多古舊建築，同佢譬如佢條件上係有呢啲咁嘅工藝啦，亦都喺個文化上係好着重嗰個傳承嘅，係呢種思想係有關係嘅。 因為我哋亦都了解咧，日本本身嗰個地理咧，其實天災都唔少噶嘛，又會打風，又會地震，咁所以反而喺呢個嘅地方可以留得低咁多木構嘅建築。我哋話木構建築喎，唔係磚石結構。咁磚石結構可能可以擺耐一啲，穩陣一啲啊嘛。咁但係哇、啊，竟然一啲木構建築可以喺日本流傳咁耐，咁甚至係咧，我哋話依家嚇現存世界上面最舊嘅木構建築咧，亦都可以喺日本。奈良呢个地方揾得到，就是我哋今日咧喺节目入面会同大家讲嘅法隆寺啦。咁而亦都话会喺今次呢一集入面咧同大家讲一套电影，而呢套电影咧亦都带出咗一个问题，我哋都好想问好耐，一阵再问啦。咁究竟呢套系咩电影呢？上一个礼拜预告过啦，就系、是、由龙田洋二郎监督嘅《阴阳师》。咁我哋即刻听下呢个故事究竟系讲咩先。 阴阳师。公元794年，日本桓武天皇时期，京师长江经被早良亲王的怨灵助咒，天灾人祸不断，桓武天皇被迫迁都平安京。当时人、鬼、怪活在同一个世界，而宫廷中的阴阳师就是负责平衡天、地、人鬼间的矛盾。右近卫中将袁博雅认识阴阳师安倍晴明，被晴明的法力和个人魅力深深折服，二人相知相交，一同查探平安京中的诡异事件。后来宫中接二连三发生助咒事件，辗转间二人发现另一个阴阳师道尊蠢蠢欲动，意图解放早良亲王的怨灵。平安京阴霾重重，袁博雅和安倍晴明为求守护京师，不惜以身犯险。 啊！呢套阴阳师咧嘅感觉就好似漫画嗰种感觉嘅，我啊好多神神怪怪啊，咁大家喺度互相打斗啊、肉搏啊，咁啊好刺激下嘅。咁但系咧就未必系个个都咁中意呢一个类型嘅电影啦。咁啊，唔知卓然兄啊，好似听你讲完，真系都有啲心有余悸。 好惊啊！ 惊唔惊先？ 唔得噶，我一定要睇啲好。 我是和尚嗰啲就 啱，系啊啱我嗰啲太神怪嗰啲，我怕怕，我一定唔太刺激嗰啲我受不了。 系啊，咁但系今次咧入面讲嘅其中一个嘅情节咧，咁我觉得亦都好值得去了解一下。就系、是、我想问嘅问题，因为我哋成日讲啊奈良时期或者系乜乜时期咁样，咁入面牵涉到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 千都， 嗯， 即系日本周不时喺唔同嘅地方或者唔同嘅时期就系国都迁嚟迁去。咁究竟点解会有咁样嘅千都呢？嗱，如果我哋对比翻喺西方，又或者系中国咁算啦，一个国家入面个千都好似冇咁频密嘅，系咪咧？ 嗱，千都频密嘅时期喺中国咧，就系春秋时期啦，或者喺商朝啊，或者夏朝嘅时候，都好多证据话俾佢，就系非常频密嘅千都。咁，即系话部落制度嘅情况之下嘅国家，即系话国家嘅观念，今日同以前系一个相当大嘅分别嘅。咁如果系部落模式比较强嘅时期咧，其实系迁都系会相对频密嘅。咁日本飞鸟时期迁都好频密嘅，简单嚟讲，其中有几样嘢就系今日嘅所谓备受尊重嘅天王咧，同喺飞鸟时期嘅理解有啲唔同嘅。第一咧就系当时嘅天王咧系好凄凉嘅。第一咧就系当时我哋之前都有讲嘅苏我家一个即系贵族嘅家族好强势啦。其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嗰个今日嘅日本嘅西边部分，即系当时嘅日本嘅管治嘅地方，即系天王话事嘅地方，所谓咧其实都系一啲庄园嚟。嗰啲庄园基本上由税收到军事到耕田嘅粮食啦，都系由唔同嘅人所把持嘅。咁真正咧有趣地讲咧，当时被记录为即系日本史家讲咧，被为系可以直接俾天王去使用嘅资源嘅地方咧，其实喺今日嘅韩国嘅南部，当时叫做任拿嘅一个地方。咁 上个礼拜都提过， 就系啦。咁其实就系今日韩国最南部同日本接壤嘅一个海边嘅一个地方，好细嘅地方。 咁奇怪咧，即系天王唔喺自己即系日本岛或者， 其实好容易被理解嘅。就算去到战国时期都好啦，即系其实喺自日本战国时期都好啦，喺唔同嘅地方咧都用国嘅观念去即系嗰地方嘅所有嘅耕作嘅到嘅收成，其实系由嗰地方嘅领主所拥有。咁，所以如果你要去揾一啲新嘅财源或者新嘅财政，你必须有一个财政嘅方法。咁喺韩国嘅三国时期，即系话新罗伯制同高句丽嘅呢个三国时期嘅时候咧，高句丽都系最强啦。高句丽隋朝三次都打唔赢。咁西南嘅白制就系先强嘅，因为佢用即系早啲接觸中國文化啦，咁新羅係後起嘅，咁我哋話喺新羅嘅南部嘅地方，同埋白濟南部嘅地方就係任那，咁任那呢個地方咧，正正就係一個小三角。咁日本咧就喺即係所謂對馬海岸嘅對面，咁喺呢一個咁嘅範圍裏邊咧，任那咧呢個地方咧喺日本史家自己寫咧就係，屬於日本嘅領地，咁就叫做天王嘅倉庫咁嘅解釋。咁即係簡單講，嗰度咧嘅耕作嘅地方咧，就係俾日本天王所用。但係咧，我哋話喺隋唐之際咧，其實白濟慢慢衰落啦，新羅崛起啦，其實任那呢個地方咧已經丟失咗噶啦。咁所以咧喺整個嘅天王嘅體系裏面咧，佢自己嘅所以可以擁有嘅資源咧已經急劇減少。咁蘇我家嘅力量好強，咁同埋你整個部落個文化咁嘅感覺之下咧，其實佢唔係有一個好巨大、好繁榮嘅一個都城嘅。即係同我哋今日所理解嘅好唔同，咁真正係要去到強嘅時候咧，其實咧就要去到飛鳥時期嘅後端，要改變啦，即係由飛鳥去到奈良做大化革新啦，然後有個所謂養老一代，即係養老元時期開始咧，先至話要建一個好大嘅首都啊，整一個好靚嘅地方去做。咁依個時候咧，其實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嘅即係唐風嘅時代啦。咁就同即係要去到依個時候咧，日本先至話我哋要起一個靚啲嘅地方咁樣。 咁即係之前遷都个意义喺边度咧？即系亦都话系唔同嘅天王会迁都啊，定还是个迁都？ 基本上一朝一迁可以对照咁，但系即系其实当时嘅迁都系常态嚟嘅。喺再 即系同一个朝代、同一个天王底下都可能会迁都。 飞鸟再早之前，譬如话有灾害、自然灾害会迁都啦。譬如换个天王会迁都啦。譬如有某啲嘅异变会迁都啦。譬如神嘅启示会迁都，好多可能性都会有迁都。咁同埋睇翻由古坟时代开始，其实迁都系常态，好多嘅首都其实系不断咁变，要去到差唔多去到奈良时期，先至哦，我哋不如就定喺奈良啦，即系咁样。咁所以呢个系有一个分别喺度。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今集咧，我哋揀嘅呢套電影咧就係《陰陽師》啦。咁入面咧亦都講到千刀嘅事件啦。咁但係今次即係呢個《陰陽師》嘅電影都做少少嘅介紹先。咁其實咧，佢亦都係一個由小説改編嘅一個電影嚟嘅。咁今次呢個小説咧嘅作家咧，亦都係我哋好 熟 朋友咁樣，好似好熟悉。咁就係之前《妖貓傳》嘅時候咧，亦都出自佢嘅手筆啦，就係夢枕木啊。咁佢嘅作品嚟嘅，咁而之後就改編咗做今次嘅電影啦。咁而電影入面咧所講嘅其中一個職位咧，即係喺皇宮入面任職嘅一個職位咧，都幾特別嘅，叫做陰陽師，咁亦都係今次電影嘅名啦。咁陰陽師咧，今次個主角就叫做安倍晴明啦。咁呢個喺歷史上面亦都真有其人嘅。 不过要讲清楚先，嗱呢套咧我哋拣就系龙田洋二郎嘅所拍嘅《阴阳师》啦，咁佢名字就咁叫《阴阳师》，但系其实佢系有两集嘅，咁所以咧佢第二集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咗《阴阳师二》，但系第一集咧就冇叫《阴阳师一》，但系佢其实第一集嚟嘅，咁而且咧同时其实呢个咁《阴阳师》嘅故事喺日本咧都大受欢迎嘅，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其他嘅，譬如电视版本啊或者电影都会有其他嘅版本嘅，咁我哋主要系讲 我哋呢个电影版本系2001。 系啦，2001年龙田洋二郎， 所以应该揾阴阳师2001啊。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每一套嘅古仔都有啲唔同嘅。咁而呢一个安倍晴明啦，呢个男主角啦，就作为系一个阴阳师，佢本身其实系一个历史人物嚟嘅，喺日本嚟讲。咁佢就系喺皇宮嗰个咁嘅阴阳寮啊，呢个咁嘅机构嗰度做阴阳师嘅。嗰阵时嘅阴阳师其实简单啲嚟讲，喺戏里边你又见到佢不停喺度驱鬼啦。除咗驱鬼之外，其实喺历史上嘅日本阴阳师都会同譬如天文有关啦，或者占卜啦吓呢啲咁样嘅工作佢都要兼顾嘅。咁而安倍晴明佢喺日本，因为佢都系一个好出名、好受尊崇嘅一个阴阳师，咁亦都有好多嘅安倍晴明嘅神社喺日本各地都有嘅。咁而呢套戏里边，其实就亦都有佢嘅朋友啦，呢个袁博雅啦一齐。其实我睇上嚟咧，我同阿卓然讲就喂，你唔好惊住啦吓，其实就唔系咩鬼片嚟嘅，咁只不过一套神怪啦，同埋有啲咁嘅探案嘅情节啊，特别。我覺得就聯想到似福爾摩斯同埋華生呢一對咁樣嘅 拍檔啊， 係啦，一個咧就超人乜都識嘅嚇，亦都有少少即係同周圍嗰啲人社交唔係咁夾嘅。咁咧呢個跟住就有華生啊，就係、是、蠢啲嘅，咁不過又對啊呢、這個福爾摩斯啊好忠誠嘅朋友嚟，咁都好似呢個安倍同埋啊袁博雅嘅關係嘅。 咁呢個就係電影入面嘅呈現啦。咁我哋翻查資料咧，當然袁博雅就亦都真有其人，咁而安倍晴明亦都真有其人，而兩個身處嘅年代亦都係同一個期間嚟嘅。咁但係佢哋究竟有冇真係相識，或者係有咁樣拍住檔去一齊工作咧？咁呢個就不得而知住啦。咁留翻大家有興趣再慢慢研究啦。 我可以補一個資料咧，就係、是、第一咧，嗱喺電影裏面咧有一幕咧就係切西瓜裏面係條蛇嘅幻術嘅。係、其實《妖貓傳》都曾經出現過同一個幻術嘅，咁又係瓜棚裏面表演嘅幻術，咁你見到其實兩個都係玩緊同一樣嘢。咁另外咧有舉多個例子咧，就係喺《妖貓傳》裏面咧有一個人物咧叫做阿培仲麻女，咁就係顯唐時，咁就係《妖貓傳》裏面講跌咗個牌，其實最尾就係話裴貴妃殉死嘅嗰個阿培仲麻女啦，即係邊個演 阿部寬 演嗰個啦。其實咧真喺歷史裏面咧，佢就係顯唐時回程嘅時候海難死咗嘅。养老时期，即系养老元年嘅时候派出去遣唐使，咁所以可以理解咧，就系话喺电影里边咧，一定系虚实相间。咁两出电影都见到，其实佢哋好多资料搜集啊，好多嘢其实系真实嘅人物里边。咁但系里边好多情节当然有奇幻嘅部分啦，有啲譬如变卦啲，好明显系原作者嘅兴趣嚟。 咁呢套戏咧，嗱，其实就回应翻阿卓然咧头先讲过嘅千刀嘅事件，因为千刀都系呢套戏嘅一个主线啊嘛。系咪？其實日本個千刀嘅歷史咧，都譬如由飛鳥時代開始啊，咁佢就係曾經 喺大概奈良啊、大阪啊、京都啊、滋贺县之间咧，咁就不断咁迁移咧，咁包括其中一个首都就系呢个飞鸟嘅政御员工啦，咁所以亦都代表咗啦呢个飞鸟时代都系有呢一个咁嘅名称啦。咁但系之后咧，相对咧比较稳定少少或者长少少嘅每一代嘅都城，咁啊，譬如啊元明天皇啊，大概八世纪初啦，咁嗰阵时都系喺中国嚟讲就系、是。唐朝啦，咁佢咧就由我哋之前有提过嘅祠统女天皇咧吓，上一集有提过啦，咁嗰个即系重建伊势神宫嘅嗰位女天皇，咁佢咧就原本就建立咗一个藤原京啊，咁呢个元明天皇咧就由呢个藤原京咧搬咗去呢一个平城京啊，咁呢个平城京咧其实即系而家一般我哋会讲嘅奈良呢一个咩地方，咁就系喺即系奈良市嘅西郊嘅地方，咁亦都可以话系开创咗呢一个70几年嘅奈良时代啊，咁中间基本上除咗有几年咧短暂有迁移到去附近另外两个地方咧，基本上都系喺呢一个奈良嘅呢一个叫做平城京呢个咁嘅地方咧，就作为国都嘅。咁之后咧喺奈良时代嘅末期咧，就发生咗咧一个所谓嘅早良亲王啊被诬告陷害嘅事件啊。咁即系咧呢套阴阳师电影里边咧一开始嘅时候，即系前朝发生嘅一个事件。咁呢一个系同迁都呢个事件都有几大关系嘅。咁咧，其实喺八世纪末咧，呢个桓武天皇咧就由奈良咧迁都去咗另一个叫做长江京嘅地方。传闻咧，因为呢一个早良亲王啊，曾经俾人诬陷嗰个就有冤魂作祟，所以咧令到呢一个长江京只系咧短短用咗10年到咧，就已经要搬走啦吓，因为有太多嘅相传系冤魂作祟啦，咁。年代出現有大量嘅瘟疫啊，好多人嘅天災，好多人死啊咁樣啦。咁咧遷咗去邊咧？就遷咗去另外一個都之後好出名嘅地方，就係、是、平安京啦，即係我哋而家一般所講嘅京都呢個地方，呢、這個市裏邊啊。咁亦都開創咗所謂有成幾百年嘅平安時代啊。 咁即係話嗱，電影入面就係咁樣講嘅，就係呢個早良親王嘅冤魂作祟，咁就令到導致到一個遷都事件，而真實歷史亦都係咁樣。 冇錯，搞唔曬嘅，有瘟疫嘅，即係同埋用咗好短時間就遷都係好奇怪嘅。即係當時係有瘟疫發生， 十年啊嘛，係啊。 當然我哋證實唔到係咪真係有即係個冤魂作祟， 即係瘟疫就有係啦。冤魂作祟唔知有冇咁，但係當時死好多人，的確係咁。但係瘟疫亦都唔止一次，日本當時好多時都有瘟疫。 而呢個冤魂作祟亦都肯定就唔係啊夢枕墨呢本小説嗰陣時先至作出嚟嘅。傳統上面日本都係咁樣去流傳嘅，就係話早良親王就即係受屈受冤咁樣就作祟下。就是导致了这个迁都的事件。 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我哋建筑二咧同大家讲嘅日本建筑咧，就系讲紧平城京以及系奈良嘅唐风寺院，亦都咧以一套2001年嘅电影，就系龙田洋二郎嘅《阴阳师》咧，去同大家讲下咧呢个平城京啦，以及系啲迁都嘅一个历史啊。咁我哋咧嗱，上一节咧就已经进入咗呢个平安京啦。咁但系咧喺呢个平城宫迹咧，亦都有一啲即系建筑上面，我哋亦都可以睇到。 更加多，或者喺电影入面其实都有呈现到一啲画面咧。咁啊，等阿 Stan 又可以慢慢再同我哋去介绍一下。 系啦，呢集啊主要讲奈良啦，但系其实呢套戏咧主要嘅场景就唔系喺奈良嘅，就系讲京都嘅，即系之后嘅平安时代嘅平安京。咁但系咧呢一套戏里边咧都有一啲嘅回忆片段咧，其实佢冇讲得好清楚究竟发生喺咩地方。但系如果根据个里面嘅情节嚟讲呢，譬如讲緊早良亲王，佢就即係叫做被屈啊或者作乱呢，咁其实历史上呢其实就係发生咗喺呢一个嘅平城京呢一个奈良嘅时代。咁其实呢两个地方呢，千祈唔好捞乱啊，一个平城京 即係今日嘅 奈 良啦， 係早啲嘅，之后嘅就係平安京， 今日嘅 京 都啦， 亦、都叫做所谓嘅平安时代啦。呢两个京呢其实呢都系仿效唐朝嘅长安城嗰种工整啦、方格啦、左右对称嘅布局嘅。咁而戏里面呢其实佢有好多一啲譬如高空嘅拍摄嘅场景啊，所影出嚟嘅呢其实係平安京、即係京都嘅场景啦，包括有几十米阔嘅朱雀大街呀、或者宫城嘅大门口啦，有你见到个牌上面写住朱雀门啦，呢咁嘅元素其实就唔单止喺平安京京都嗰度出现，其实同样都喺平城京奈良里面呢都有相同叫做朱雀大街，都系喺呢个城市嘅中轴线嗰度，亦都喺个中轴线嘅终点呢都是同样有一座叫做朱雀门的，作为这个皇宫的宫门的。咁、这个奈良市其实而家呢就有一个叫做平城宫迹这个地方。你可以说一个公园啊，又或者一个古迹的一个主题的，包括好多博物馆在里面的。咁佢其实是来自1959年呢，日本呢就发掘啊这个奈良附近呢，发现了呢有这个咁嘅所谓嘅平城宫。呢、这个咁嘅地方，咁作为一个遗迹，咁亦都之后逐啲发现咧，咁慢慢咧就日本嗰方面咧就将佢变成为一个有少少嘅公开，俾啲一般公众去睇呢啲咩遗迹啦。亦都比较特别嘅就系佢会去重建翻啊，主要系一座系朱雀门啦，即系戏里边咧都会有见到嘅呢个名嘅门。另外一座就系大极殿。咁但系咧朱雀门咧喺戏里边所见到嘅嗰个形式咧，其实我就觉得就同我所理解嘅奈良时代或者喺呢个平城京呢个地方嗰、那个朱雀门咧，就嗰、那个风格比较似啲嘅，佢系比较接近唐朝嘅比例啦，或者系你特别会留意到就系我哋之前都成日讲嘅喺正脊两端嘅黐尾咧，都系唐式嗰一种简单嘅勾角形嘅。咁而且咧，我直头对照个戏里边嗰个咁嘅朱雀门嘅外形咧，直头系同而家奈良嗰个平城宫迹重建出嚟嗰座嘅朱雀门咧，基本上差唔多系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去定义戏里边嗰个朱雀门咧，我会觉得佢反而系似平城京奈良嗰座，就多过似之后所发生嘅平安京嘅呢一个京都嘅朱雀门嘅。虽然而家我哋都见唔到平安京嗰个朱雀门原本个样系点啊，因为已经即系之后我哋再讲京都嘅时候咧，会讲翻点样经过好多次嘅灾难啊，京都已经好多嘢都已经拆晒，揾唔翻噶啦。咁但系咧，而戏里边咧，我哋又会见到，譬如讲紧平安京里面天皇接见群臣，有一座嘅大殿咧，咁佢殿前面咧，你会见到左边同右边各自有棵树。其实咧，根据历史嚟讲咧，嗰、那个咧就系所谓嘅左边嘅樱花树同埋右边嘅骨树，即系橙树啦吓。两棵树就喺正呢个大殿嘅前面嘅空地两边。咁呢一个咧，其实喺而家嘅京都御所里面嘅紫神殿前面就系、是。有咁样嘅情况，当然而家京都御所嗰个嘅建筑咧，就唔系当时平安时代嘅嗰个京都御所嚟嘅，系两个，但系咧佢系保留翻呢一个喺佢前面种左近樱同埋右近骨呢两棵树嘅传统嘅，而戏里边嗰个大殿咧， 你睇翻个样咧，同而家咧京都另一座嘅寺院咧仁和寺嘅金堂嘅外观咧有 90% 相似喎。咁但系唯一唔同嘅咧就系咧戏里边咧系绘皮漆，即系咧用一啲木片做嘅屋顶嚟嘅。现实中呢一个仁和寺嘅金堂咧就变咗本瓦漆啦，即系一般嘅中式嘅瓦顶啦。点解会有咩情况呢？其实历史上真系喺17世纪嘅时候咧。京都御所嗰个正殿紫神殿咧，的确系迁移咗去而家嘅仁和寺呢一个金堂嘅。咁所以戏里边见到嗰个咁嘅大殿个样，同而家仁和寺金堂差唔多一模一样咧，其实系有历史根据嘅。 听到阿 Stan 咧睇得咁仔细，连棵树嘅边棵树都揾得到。咁阿 Stan 有冇今次有冇手痕寄养要揾下破绽咧？ 嗱，原本咧我又系咧都谂住呢一辑咧都唔系揾咁多破绽，点知咧？点知咧？其实就唔系好耐，我原本都唔系谂住讲呢样嘢嘅。咁咧我就即系睇下睇下咧，就系啱啱琴日。咁啱咧，我话打印咗咧呢啲咁嘅电影里边嘅一啲截图咧。发觉咦有两幕嗰、那个背景点解一模一样，但系前面嗰啲人唔同咗咧？其实系咩咧？嗱，可以计埋出嚟噶啦。大概咧早段咧16分钟度咧，阿安倍晴明同埋袁博雅咧就要由呢个妖蛇引路咧揾呢个桥底下面嘅一条女尸啊嘛，系咪？咁佢经过咧就系朱雀门，头先所讲嘅朱雀门外面嘅呢个朱雀大街。咁咧喺画面度咧系见到个朱雀门作为佢背景嘅。 系啊，见到人来人往啊。 系啦，后面有啲人添嘅，呢两个主角就喺前面行。一路傾偈探討案情啦，咁但係咧喺結尾啊，電影結尾大概1小時50分到啦嚇，同樣喺一幕朱雀門外經過，咁但係咧已經冇咗呢兩個嘅主角啦，就變咗咧其他嘅路人，再而呢兩個主角嗰個位置啱啱咧就變咗係另一個路人，再加一架嘅牛車，但係呢個背景上面嘅，譬如呢個朱雀門嗰個角度啦，後面嗰啲人咧全部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唔係都唔係一模一樣，佢特登執咗個天嘅雲啊，有啲唔同嘅，咁呢個就係即係無意中就俾我發覺，其實咧即係拍呢個咁樣嘅情節咧，其實我相信係有一啲嘅電腦嘅繪圖喺裏面嘅，咁而咁啱就即係慳返少少，唔重新畫過曬兩次，咁就即係同一個場景就俾兩幕去運用喺戲裏面有咁嘅情況。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我哋咧头先就讲到阴阳师嘅电影入面咧，亦都呈现咗千刀嘅一个事件啦。咁头先所讲咧，其实喺奈良啊、京都呢啲嘅旧嘅都城入面咧，咁都有好多嘅建筑咧，我哋可以见得到。咁而我哋开节目嘅时候，亦都有提过就系咧，喺依家啊全世界入面流传到最耐嘅一个木构建筑咧，亦都系喺奈良入面可以揾得到嘅，就系法隆寺啊。咁我相信呢一个咧，亦都可以做一啲。介绍下究竟呢个时候嘅佛教啦，以及系法隆寺本身佢个意义，咁呢个亦都可以请阿卓贤兄或者 Stan 同我哋介绍一下。 嗱，喺我哋要讲即系奈良嘅状况嘅时候咧，嗰个寺系有好多变化嘅。不过咧，奈良有关系嘅时段，我就讲一讲。咁一阵间 Stan 再补翻再早少少嘅啲嘅历史。嗱，譬如话咧，点解奈良70几年嘅历史都会分为一个奈良时代咧？其实呢一个时代里边有好多重要嘅事件。其实我之前都讲少少嘅，即系譬如话由飞鸟到奈良中间嘅诛杀苏嘅入禄啦，就展开大化革新啦，即系话咧行一个所谓律令制度，即系话咧用唐朝嘅 律令的方式去管治一个国家。咁所以咧就简单嚟讲，喺日本史里边嘅重要性咧，就系重返翻天皇咧系最高权力嘅呢个咁嘅行为。咁但系咧呢个奈良时期嘅开头咧，系大发革新系唔成功嘅，因为好快就即系其实天皇嗰个威望冇完成到。咁但系喺整个奈良时期嘅变化里边咧，藤原氏嘅兴起咧就能够清晰咁见到嘅。咁譬如话喺729年前后，即系天平时期，天平元年嘅时候咧，正式咧就赐姓咗藤原之外咧，就藤原氏咧就成为咗皇后。咁简单讲就系后来我哋成日听话藤原点解外戚咧，就系呢个时期开始啦。咁存续咗好长时间，藤原氏嘅直到元平时期先至藤原氏先至用咗几百年嘅。咁第二个就系话咧，喺奈良时期咧，基本上咧佢哋花咗好多嘅钱啊，即系话咧，即系中央集权咗之后嘅好多嘅钱同埋资源咧，系用咗去兴建好多建筑物。咁今日我哋讲建筑开心啊，又起咗建筑物。咁但系咧，当时咧起咗好多嘅佛寺，包括有咧应该系重建啦，因为再早想 Einstein 会讲就系法隆寺啦、药师寺啦、大安寺啦，同埋再后咧743年咧应该系重建咗东大寺，咁咧就即系呢啲嘅寺院，咁都系啲奈良好重要嘅一啲寺院嚟。咁你可以见到就系话当时用咗好多嘅资源，咁有好多日本史家话其实嗰个金额系超乎咗可以承担嘅国力嘅，顶唔顺一定。咁所以喺之后亦都有好多嘅动荡咧开始出现，咁包括有所谓瘟疫啊，种种唔同嘅问题都喺度出现。 咁如果讲呢个奈良嘅最出名嘅其中一座佛寺咧，头先阿杰都有提过啦，最古旧嘅木结构啊，而家全世界嚟讲啊，就系法隆寺。咁但系其实主要咧讲紧最古旧木结构咧，就系法隆寺里边嘅西院里边嘅建筑群。咁佢系包括咗，譬如有中门啊，或者系金堂啊，亦都有一啲嘅佛塔嘅。咁呢啲咧就被誉为最旧噶啦。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呢个最旧嘅木结构，其实喺法隆寺咧。本身呢最初嘅时候呢都唔系见到呢一架我哋而家见到嘅木构。再早啲其实法隆寺代表嘅系属于飞鸟时期嘅建筑特色。咁佢反映嘅其实喺嗰阵时受到中国嘅建筑文化影响好大嘅，主要唔系淨係唐朝嘅，其實喺再早啲隋朝啦，甚至乎飛鳥時代或者法隆寺，特別係可以見到再早期啲嘅南北朝時期嘅末期嘅嗰啲咁嘅建築嘅構件啊，或者風格嘅啊，譬如會見到梳柱啦，即係咧嗰條柱咧唔係直上嘅，去到上面咧就會窄少少嘅，又或者啲雲形嘅拱啦嚇，斗拱裏邊嗰啲拱係有啲好似啲浮雲咁。咁嘅流線型嘅，又或者人字拱啦，之前我哋都成日提過。咁呢啲咧都係見到南北朝嘅末期嘅建築點樣影響日本嘅飛鳥時代建築嘅。咁而講翻呢個我哋見到嘅而家呢個版本嘅法隆寺木構咧，其實咧佢嘅興建嘅時候咧，都呢個時代上面都有啲爭議嘅。一般咧就會相信。譬如最遲係一定唔會遲過公元嘅711年㗎啦，因為呢佢係有清楚嘅文獻記載，當時擺喺呢一個重建後嘅法隆寺裏面嘅佛像呢嘅製作年份就係711年，所以呢最遲點都唔會遲過711㗎啦。咁但係佢最早嘅可能性係邊一年呢，就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理論。其實首先佢點解會去重建先，就係、是、因為舊嗰個版本嘅法隆寺呢，其實係喺而家呢個版本嘅法隆寺嘅隔離嘅，咁呢就係發生咗一個火災啦。咁而近年呢，有一啲嘅日本嘅科學家或者學者呢，都有攞而家法隆寺嘅金堂嘅天花嘅一啲木嚟到研究佢嘅年輪，結果發現呢，原來佢嘅年輪所得出嘅一個推斷嘅樹木嘅年份呢，係668年，即係668呢一個年份所斬落嚟嘅樹做嘅。咁即係話呢，代表咩呢？即係話呢個堂好有可能係喺668年嘅時候經已係起好嘅。咁即係話呢，呢一啲咁樣嘅有時我哋去推敲或者去知道點樣知道一啲已經冇正式文獻記載，但係又想知道佢呢啲嘅木構究竟係幾時起嘅，就係有時都要靠少少啲科學嘅鑑證。係 啊 ，Stan 呢段咧其實好重要嘅，即係佢示範咗我哋話，即係做建築嘅研究有陣時可以即係幫歷史嘅研究裏面推到一啲好重要嘅證明。即係其實我哋做歷史，譬如話我哋睇到譬如法隆寺係729前後曾經起過嘅。 即其實係遲咗幾十年。咁但係原因可能係其實因為都係睇碑啊、睇歷史時期啊嗰啲部分。咁但係喺天平元年起嗰座法隆寺係咪就係、是？而家我哋見到個法隆寺咧，其實係應該打個大嘅問號落去，因為第一嚟木構啦，二嚟會有改建啦，二嚟有好多重修啦。咁但係經過啲新嘅方法，譬如正話用研究木材嘅方式，咁我哋知道，咁你斬得做嚟做木材，咁都係用㗎啦，冇理由你斬完，你本身佢都一定係做建築物先會斬啊。如果唔係佢唔會。咁所以六六八年前後係幾可靠嘅一個證據。咁呢啲都見到啲新啲嘅研究，可以幫助種種唔同嘅新發現。 咁同埋呢依家研究亦都讲到呢头先 Stan 所讲嘅嗰个火灾呢有可能系咪依家我哋见到嘅法隆寺其实唔一定系喺火灾之后重建再起嘅而系个期间可能系重叠即系话有譬如两个院咁样嘅计啦咁分开两边嘅其中一边烧咗但系依家嗰个法隆寺依然就冇烧到咁留咗喺度可能都有个咁样嘅一个情况喺度。 冇错啊而家有一啲嘅理论就系话其实呢新版嘅而家见到嘅法隆寺咧，其实咧就唔系喺火灾之后起嘅，就系、是、喺火灾之前，其实已经由旧版嗰个嘅地方咧，喺隔篱咧已经系扩建咗， 个新翼咁样， 系啊，好似一个新翼咁嘅，咁亦都有啲咁样嘅理论。不过由于呢个争议性太大，我哋譬如我自己咧都唔敢讲话边一个理论先至系最啱，或者我谂都冇乜人可以好肯定啊，够敢100%一定是哪一年起到这个所谓的现在世界上最旧的木构建筑的。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奈良其实就不单止是法隆寺咁法隆寺呢一个首先最旧木构是一个世界纪录啦但是其实在奈良里面呢有另一座寺都有另一个世界纪录都是同木构有关就是呢个东大寺咁东大寺嗰个世界纪录是咩呢就是现存世界上最大嘅木构嘅古建筑佢唔系最旧，不过系最大型嘅。咁最主要系讲紧佢嗰座嘅大佛殿啊。咁呢一个东大寺咧，佢起嘅年份咧，其实就迟过法隆寺少少，其实就已经入咗去奈良时代噶啦。咁佢亦都系同样有几个版本嘅。其实呢、这、一个，尤其是呢个大佛殿，其实起码有已经历史上出现过三座大佛殿。咁首先第一代嘅大佛殿就係八世紀啦吓、啊、譬如佢建成嘅时候其实就係孝谦女天王又係女天王日本其实都好多女天王。咁佢嘅时候呢就起咗一座大佛卢舍那大佛。咁而呢个第一代嘅大佛殿就係去罩住呢一个咁嘅卢舍那嘅大佛。咁但係呢喺十二世纪嘅时候呢我哋之前讲过嗰个平清盛呢佢呢就係、是、周围去即係、就是、打击嗰啲反对嘅势力。其中一个反对嘅势力呢就係喺呢个奈良时代。咁所以呢有所谓嘅南都烧土佢就係派人去将成座嘅东大寺呢去烧晒。咁所以呢其实第一代大佛殿呢已经係唔存在㗎啦。 係呀嗰座大佛呢而家係有啲文献讲呢佢用咗几多嘅材料呢就係、是、用咗熟铜啦70万斤白银呢就12600斤。金咧就14,466两，咁啊用咗水银啊碳嗰啲咁计，咁最尾咧计翻咧喺嗰个额咧喺当时咧就用咗388,000嘅，咁如果打翻落去计咧，而家嘅话咧系应该系过亿嘅港纸都唔止嘅，即系非常之巨大嘅数额， 系大件事嚟啊！嗰时 净系嗰佛像 啊，净系个争议啊，究竟应唔应该起呢个大佛嘅吓？因为实在其实嗰阵时日本嗰个物质嘅条件系好低噶嘛，咁啊喺朝中都有。 啲咁嘅爭議都引發咗一啲嘅政治上面嘅爭拗。咁而第二代嘅大佛殿即係俾平氏去燒咗之後咧，其實就喺镰仓時代，大概十二世紀嘅時候重建嘅。咁呢一個咧就由一個都幾出名的日本僧人啊重元啊，咁佢咧就係帶住中國嘅嚇，有記載㗎，好清晰嘅，就係帶住中國去嘅一組嘅工匠咧，去起呢一座嘅大佛殿嘅。而呢一座大佛殿最特別嘅建築風格上面一個最特色之處咧，就係所謂嘅大佛像啊！大佛像即係一個所謂以呢一個大佛殿嚟命名嘅一種建築嘅樣式啊！咁呢一個咁樣嘅樣式，其實最特別之處係咩咧？就係、是。可以話係仿效當時大概北宋時代中國嘅南方福建呢個地方嘅一啲地方嘅木構建築形式，因為佢帶去嘅工匠其實主要根據記載都係嚟自福建嘅，咁而且呢一個咁嘅大佛像嘅建築嘅形式，譬如佢改變咗早期中國木構建築柱上面去放置。呢、这個嘅斗拱呢一種形式，咁佢改變咗之後呢，或者應該咁講係用咗當時福建地方嘅一種特別嘅一種比較小眾啲嘅形式，喺全個中國嚟講，就係、是、柱係比較高嘅，而斗拱呢就係、是、由打橫喺側身喺柱嘅側身嗰度插入去嘅，所謂嘅插拱，或者另一個名叫穿斗式呢。咁呢一個嘅大佛殿呢，當時嘅記載就係用咗呢一種咁嘅形式。咁但係呢一個大佛殿呢一種咁樣嘅用呢種咁特別嘅大佛像形式呢，亦都喺16世紀嘅時候呢，喺另一次蘇聯裏面呢都係已經被毀啦，咁多災多難可以話。咁第三代嘅大佛殿其實就要去到18世紀江湖時代先至係重建嘅。咁但係好在呢呢、这、一個重建嘅時候呢，就差唔多係跟足呢個第二代镰仓時代嗰個大佛像嘅形式。咁所以我哋而家係可以通過呢一個大佛殿呢一個實物呢，係可以睇到當時早期由宋代去傳過去日本嘅呢種大佛像嘅建築形式，一種實際嘅例子係點樣樣嘅，呢種插拱嘅形式係有幾特別嘅喺日本嘅時候。咁當然亦都譬如呢個東大寺嘅，除咗大佛殿之外呢，佢嘅南大門都係用呢一種所謂嘅大佛像嘅插拱形式去起嘅。咁可以話喺奈良裏面呢，其實你睇到嘅就唔單止係真係奈良時代，當然譬如頭先嗰幾句由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平安時代見到都有，包括埋呢一個咁樣嘅大佛像係屬於镰仓時代，再加埋呢一個第三代大佛殿，仲有一個時代就係頭先所講嘅江户時代，加咗喺正面呢，我哋之前提過嗰、那個咁嘅唐破風，見到呢個唐破風咧，你知道唔會太舊嘅。正常佢就係喺呢個戰國末期至到去一個嘅江户時期先至出現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吻合到其實呢一個大佛殿嘅第三代，而家見到個咧，其實就喺江户時代就係加咗呢一個咁嘅拱形咧，有少少彎曲狀嘅喺正面嘅嗰個所謂嘅唐破風嘅。 係啊，不過所以唐風就唔止喺唐啊，不過咧唐風咧係濃濃嘅中國風咧，都係一定啦。 而唐破風就其实特别就是不是属于唐代的一种风格来的。 日本嘅寺院咧，除咗話有唐風之外咧，我哋亦都有一種叫做和風嘅寺院啊嘛。咁但係咧，嗱今日時間關係咧，就唔能夠同大家咧去好詳細咁樣講呢個和風寺院啦。咁我哋留翻咧下一個星期嘅建築二咧，再同大家去解測一下和風寺院又係點樣嘅樣嘅咧。咁我哋咧亦都會揀一啲嘅例子嘅，譬如就係京都嘅金閣寺啦。咁大家咧，如果呢個星期有時間，亦都可以揾下一啲資料啦。咁而我哋咧，亦都會揀嚟一套電影咧，同大家去介绍呢一个嘅系列嘅，咁咧我哋拣嚟嘅呢套电影咧就系史川昆嘅《岩上》啦，咁大家可以咧呢个星期入面咧就抽时间去揾呢套电影嚟睇啦。咁我哋好啦，今日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一个星期一晚啦，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妍、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